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一想到卫星，总是感觉到啊，它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其实啊，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离不开卫星。想想大家使用的手机，以及呢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共享单车，同时啊还包括我们以后的物流运输，以及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新奇的无人驾驶的车辆。那么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北斗卫星。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的确确呢让我们国人非常的自豪，特别呢是在它的准确性方面，因为它非常的精准，能够呢让食物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快递送这个食物的话，或者说物品的话呢，一般送到家门口我们觉得都已经很方便了，但是如果以后用这个北斗卫星，那么这个食物呢理论上讲可以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所以说非常的神奇。那么这句话看看如何把它翻译成英文。北斗卫星非常简单，就是汉语拼北斗哈，汉语拼北斗的北斗，但是后面有一个导航卫星，有些难度，叫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导航这个词哈， Navigation Navigation。 如果现在大家觉得这个词很难哈，一时半会儿记不下来的话呢，不要担心，我们在以后呢会不断的重复这个词 Navigation。 后面卫星是 Satellite S-A-T-E-L-I-T-E 合到一起，那是 Navigation Satellite。 Navigation Satellite 后面加一个系统 System， is 非常的自豪， is proud of the accuracy of its new system。 这里面提到的是准确性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这是我们北斗卫星非常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精准性非常的强。这个精准英文叫做 accuracy， accuracy 是个名词形式，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ccuracy， accuracy， 它的发音是呢Accuracy。 那么后面就有一个例子了，它足以呢能够把这个食物呢送到您的餐桌上，后面用这个 accuracy 的实用词形式了哈。大家刚才这 accuracy 是名词，变成实用词呢是 accurate， accurate。 好，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accurate， accurate。好，那么我们把刚才的名词给大家再说一遍，这两个词性的变化， accuracy 是它的名词形式， accurate 是它的形容词形式，两个词大家记住了， accurate， accuracy。 那么它足够的精准， accurate enough to have food delivered directly to your table。后面送到这个词是 deliver 哈，这个词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到这个快递啊送什么东西的话呢，这个词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词 deliver。 那么有的时候呢像一些商家会把这个物品呢送到您的家门口，会用到什么的什么什么东西，您买的东西 will be delivered to your front door。 the front door 表示说您家的门口，表示说它的服务非常的到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把这个东西送到您的这个 table 上面。好，那么看一看北斗卫星哈，它的这个精准度达到了多少。重庆的北斗实验室呢开展工作以来，北斗系统呢现在可以精准到一米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精准度哈，可以达到一米。看看下面的翻译， Opening the 北斗 Laboratory in 重庆 Beidou claim its system is now accurate within 1 meter. 好，第一个提到的是一个 laboratory， 中文呢是实验室。这个词啊有两个发音，一个呢它是一个叫 a laboratory， 还有一个呢是 laboratory， 都可以哈。laboratory 呢是美式发音， laboratory 是英式发音，大家呢习惯哪一个都可以。但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词有些长，那么可以呢用它的缩略的形式叫做 lab， L-A-B 哈，也表示说实验室的意思。北斗卫星 claim 这个词，它呢非常自豪的哈说，那么用这个是 claim 这词呢，表示说北斗卫星非常的自豪的对外宣称 it's very accurate within 1 meter， within 表示说在一个范围之内， 1 meter 一米的一个范围内非常的精准。从那么接下来看一看重庆的北斗实验室的一位负责人如何表示的呢？那么新实验室的重点呢是提高导航的准确性，并为智能城市建设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The new lab 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实验室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它的缩写的形式 The new lab focuses on 这个词我们学过 focus on 以什么什么为它的中心点。 focus on 后面大家小心了， on 这个词后面如果用名词的话没有问题，直接加名词，但是如果后面加动词的话呢，那么有一个小小的语法要求，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如果用动词，那么动词后面要加上 ing， 变成了动名词的形式。所以提高我们知道是 improve， 但是呢，由于受到 on 这个词的影响呢，要把这个 improve 变成 improving。后面又提到它的准确性，大家想一想，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准确性，它的名词是Accuracy， 哎，对了哈，是 accuracy， 它的形容词呢是 accurate， 那么这里面是提升它的准确性，因此呢要用它的名词形式，提升它的准确性 improving the accuracy。 又出现了导航哈，刚才这个词大家没有记住没有关系，导航这个词我们再说一遍 navigation， navigation， 那么它的拼写呢大家想一想 navigation， 大家记下来 navigation。 同时呢建立一个数据库 setting up， 注意呢后面一定是 setting up， 因为呢它这个 setting 和我们说的 improving 呢是并列的两个词，它都跟的是 on 这个介词，所以呢是 improving 以及呢 setting up。 建立一个数据库这个词想一想，数据我们学过是 data 啊，有的国家叫做 data 都可以哈， data库呢是 database， 后面提到的是一个智能城市，这个智能啊我们用一个很聪明的城市其实也是哈，那么聪明叫 smart city 啊， smart city building。 整个北斗卫星它提升它的整个的功能，一个呢是能够提升它的 navigation accuracy， 另外呢为我们建立一个非常精准的database 数据库哈，这是这句话里面要重点讲的两个词。好，那么看看我们的北斗地图将在我们手机上什么时候能够用呢？我们看一下，在5月1号在智能手机上就可以发布了，那么大家呢在5月1号以后就可以下载相关的北斗地图了。那么看看这句话如何翻译成英文， The 北斗 map will be available on smartphones from May 1st。 地图很简单， map 我们可以用到可以使用到，我们想想这个形容词 available， 这个词 available 我们拼一下 A-V-A-I-L-A-B-L-E available， 后面是智能手机，刚才讲了智能城市呢 smart city， 那么智能手机呢叫 smartphone， 这个词记下来哈。 from May 1st， 北斗导航系统的高精准度呢也为无人驾驶的未来发展呢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这句话又提到了一个词叫 accuracy 哈，准确度的 high accuracy of Beidou map navigation， 导航这个词又出现了，非常高精准的导航的这个系统，同时奠定了基础哈，这是以后大家无论是说口语还是写作呢会经常用到的一个词组，大家记下来，奠定基础是 lay L-A-Y 哈，铺下垫下哈。 后面这个 foundation 基础 foundation F-O-U-N-D-A-T-I-O-N 那么 lay foundation 这句话我们还可以说呢，比如说好的一个词汇量为你的今后阅读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那么可以说 A good vocabulary lays foundation for your reading。 那么以后比如说好的一个身体为以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一个基础，也可以说呢 Good health lays foundation for your future work and study。 后面提到的是未来的无人驾驶的一个汽车叫 future development，后面是一个无人驾驶这个词，有几个翻译方法。我们今天学的呢是 man 这个词是人，后面加个 ed， 同时前面加个 un 是无人的 unmanned driving， unmanned driving 啊，记住这个词，无人驾驶 unmanned driving。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北斗卫星给我们以后的生活会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is proud of the accuracy of its new system, and it's accurate enough to have food delivered directly to your table. Opening the Beidou Laboratory in Chongqing, Beidou claimed its system is now accurate within 1 meter. The new lab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navigation and setting up database for smart city building.The Beidou map will be available on smartphones from May 1st. The high accuracy of Beidou map navigation also lays found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manned driving. 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北斗卫星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听完了北斗卫星的相关介绍呢， Peter 老师讲呢，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我们播出的频率呢是 FM92.3 和 AM774， 同时啊，大家可以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同学呢，一位是来自于朝阳实验小学的李泽轩同学，另外一位呢是翠微小学的张宇阳同学。首先我们欣赏的呢是李泽轩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高山滑雪的英文朗诵。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李泽轩。I'm from the third grade of Chaoyang Experimental School.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 When someone says,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in the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y gives a big smile. When I grew up in the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I'm going to be a pistol.I'm going to live in the Olympic venues. I fly like an alpine skier through a series of obstacles, quickly sail to the end. I'm going to fly in the air. I'm going to sail on the ground. I'm going to be the happiest pistol in the world. Sometimes I will fly in snowboarding field.Surfing in the snow. Then I will fly from one field to another. Flying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walking. Some days I will fly to the figure skating rink, sitting in the stands to enjoy the ice skating. Mom asks, will you be going to see the curling competition?Of course, I will fly to the curling court as a cheerleader, cheer for China athletes. I know they will win the Olympic champion. Andy, it's time to get off. Mom wakes me up. Next, it's my great honor to introduce the alpine skiing to you. Alpine skiing originated in Alps area, so it is also known as alpine skiing or mountain skiing. For many years, it is very popular in Sichuan, France, Italy, and other countries. Alpine skiing entered the Winter Olympic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36.After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modern Olympic alpine skiing competition includes downhill, slalom, giant slalom, super G, alpine combined 5 small items, total of 10 gold medals in men and women. Alpine skiing is both extending and natural and poised.It reflects people's improvisational ability. So,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attracted to alpine skiing. Hope that my improvisation will give you a whole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alpine skiing.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那么听完了李泽轩同学的高山滑雪呢，那么接下来是今天的中文朗诵时间，朗诵者张宇阳，来自于翠微小学。 大家好，我是来自翠微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张宇阳，下面我来给大家朗诵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阴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不仅仅写的是天真庄严的孩童，更写的是林徽因从孩子身上看到的属于自己生命的四月天。 谢谢以上两位同学，同时啊 Peter 老师也非常感谢呢在收音机旁能够准时收听我们小鬼当家的各位同学。另外呢 Peter 老师呢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呢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艺的话呢，您可以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您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是英语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Wants to Play，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 Biscuit wants to play with two kittens.However, the kittens are too busy to notice him. But when the kittens need help, it's Biscuit to rescue. 那饼干狗想和两只小猫咪一起玩游戏，但是两只小猫咪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自己玩自己的。那么当小猫咪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饼干狗来帮助他们。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Wants to Play. 那今天杰森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想要一起玩游戏》。Woof woof, what's in the basket, biscuit? 汪汪，小主人问道：“饼干狗在篮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喵 ，It's Daisy。哈哈，哦，小猫咪，喵，原来是小猫咪 Daisy。喵喵 ，Daisy has two kittens。哈哈，小猫咪 Daisy 还有两只小宝贝。小猫咪，哼哼。Woof woof，Biscuit wants to play with the kittens。哦，原来饼干狗想和这两只小猫咪一起做游戏。喵喵 ，The kittens wants to play with the leaf。你看呢、啊？喵喵，小猫咪想要去玩树叶。Woof woof，Biscuit wants to play too。那小饼干狗汪汪的叫着，它也想一起加入，一起玩树叶呢。Woof。Biscuit sees his ball。就在这个时候，饼干狗看到了自己的球。喵喵 ，The kittens see a cricket。那就在这个时候，喵喵，两只小猫咪看到了一只蟋蟀。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play too。那我们的小饼干狗也想和小猫咪们一起跟蟋蟀玩。喵喵 ，The kittens see a butterfly。哈哈，喵喵，两只小猫咪又看见了蝴蝶。喵喵 ，The kittens run， the kittens jump。哈，喵喵，两只小猫咪跑啊，两只小猫咪跳。哦，他们去追蝴蝶了。饼干狗也跟着一起来玩。喵喵。The kittens are stuck in the tree. 哦，天哪！喵喵，两只小猫咪抓蝴蝶的过程当中，哎呀，卡在树上了。Woof, Biscuit sees the kittens. 那小饼干狗汪汪地叫着。哦，饼干狗看到了两只小猫咪卡在了树上。这怎么办呀 ？Woof, woof, woof. Biscuit can help.The kittens， 哈哈，汪汪汪！饼干狗来帮助小猫咪们啦。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play with the kittens。那就在饼干狗大声的叫着的时候，他们的小主人来了。小主人们把两只小猫咪从树上接下来了。然后饼干狗还想和小猫咪们一起来玩。喵喵。The kittens want to play with Biscuit too. 喵喵，原来小猫咪们要感谢饼干狗，他们也想和饼干狗一起来玩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小饼干狗救了小猫咪的故事。在故事当中，小饼干狗 Biscuit 特别想跟两只小猫咪在一起玩，可是小猫咪自己玩自己的，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可是当小猫咪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小狗帮助了它们。Biscuit did a very good job, right? 那饼干狗做得不错，对不对？那同学们、小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里面，你们有没有帮助过其他人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帮助了谁？为什么会帮助别人呢？那你能总结一下和爸爸妈妈分享吗？You did a very good job. Thank you. Where is list? 那现在杰森老师给大家一起总结一下在这本故事书当中出现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表达方式，好吗？ Are you ready? 1, 2, 3, go. Basket, 篮子。 Kitten, 小猫咪。 Leaf, 树叶。 See,看 Cricket 蟋蟀 Butterfly 蝴蝶 Run 跑 Jump 跳 Stuck 卡住了 Help 帮忙 What is in the basket? 什么在篮子里面呢？